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5集，二人独处三。又坐了一会儿，船舫摇摇晃晃的，猛地一顿，终是靠岸了。谢景行走到船头，从岸边显出几个黑衣人的身影，领头一人开口道： 回主子，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，主子现在回府。 谢景行回头瞧了船舱一眼，说道： 先去公主府，铁衣，牵辆马车过来。 他回头走到船舱之中，敲了敲小鸡，沈妙睡意朦胧地抬起头，谢景行道： 到岸了。 已经到了。沈妙一下子清醒过来，瞧了一眼窗外就要往外走，然而腿上的伤到底还没好，刚站起来就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谢景行一把攥住他的胳膊，想了想，伸手把沈妙外头的狐裘裹紧了些，直接连着狐裘打横将他抱起往船外走去。啊，你！沈妙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搂谢景行的脖子，抬眸看去，谢景行勾着唇道： 老实点，别占我便宜。 谢景行一手环过他的肩背，他人高腿长，抱起沈妙也毫不费力。沈妙的脑袋靠在他的怀里，能够感觉到他挺拔结实的胸膛和有力的心跳，竟也有些不自在起来。待出了船舫，才发觉外头早已站着一众黑衣人，瞧见谢景行抱了个小姑娘出来，虽然竭力忍耐，却都是有一些神色有意。最轻松的反倒是谢景行，他走到马车前，将沈妙往车里一扔，就道： 去公主府。 说完头也没回地走了。马车晃晃悠悠地走了，剩下一众黑衣人面面相觑。一个年轻的高个子说道： 铁衣，主子怎么抱了个丫头出来？那丫头和主子是什么关系？ 是啊是啊。 另一个女人也走了过来，摸了摸下巴，沉吟道： 这么多年了，多少美人都没能进得了主子身，原来主子好这一口。 她眼前一亮： 哼，难怪了。去去去，谁说的？ 另一个模样妩媚的成熟女子不满道： 那种黄毛丫头有什么可看的？毛长齐了吗？火龙，知道你喜欢主子，不过这个嘛，嫉妒不来的哟。 之前的女人笑道，看向中间的中年男子： 铁衣，你跟主子跟得最近了，那小姑娘谁呀？和主子怎么了？你跟我们说说呗。 都闭嘴。 站在中间的铁衣忍无可忍道： 都回去回去，暗部的人都这么闲，明儿就去守塔楼。 此话一出，众人立刻退避三舍，纷纷说道： 突然想起还有些事情。 方才那些人尸体处理干净了吗？还是先回暗部回禀情况吧。 哎呀，今日可真是凶险得很。 一边聊着一边也就走远了。铁衣松了口气，这才回头消失在夜色中。却说另一头，公主府上，外头的人禀明谢景行来的时候，荣幸公主已经准备就寝了。她寡居多年，身边又无子女，每每到了逢年佳节，其实才更显得形单影只。即便宫里的文惠帝与她也算是有姐弟名义，可是终究不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哪能就真正的亲密呢？况且在宫中和帝王相处，总不如自己留在公主府自在。所以这么多年的玉兔节，荣幸公主既不会进宫，也不会出门游玩，而是静静地待在府中，就如同平日里一样。今日却不同，知道谢景行来的时候，荣幸公主还有些吃惊，重新更衣好后才出门迎接。方走到大厅中，便见谢景行已经坐在椅子上等待了， 瞧见他也是微微一笑。 容姨。 荣信公主归名玉荣，同玉清公主又姐妹情深，谢景行叫她一声容姨不为过。 怎么今儿就过来了？ 荣信公主乍见谢景行有些疑惑，可更多的却是欣喜。她自己没有子女，早就把谢景行当作是自己的儿子。她可怜谢景行的身世，当初玉清公主过世，荣信公主来临安侯府吊唁的时候，还将谢鼎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谢景行虽然顽劣，但荣信公主却是十分尊重，逢年过节都会来公主府拜见，只是平日里都是年过初一才来，今年玉兔节却来了，这让荣信公主有些意外。 想念荣姨就过来瞧瞧，荣姨不会不欢迎我吧？ 谢景行笑道，他本就姿容出色，这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话，俊俏风流的模样，只叫厅中一众婢女都看红了脸。荣信公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笑道， 连我这个老人家都敢调笑，你这混小子胆子越发肥了。 想念容姨是一回事，不过今夜前来还得有一事求容姨帮忙。 荣信公主一愣，随即坐直身子正色道， 静行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有什么难办的事尽管跟容姨说。 容姨别紧张，小事而已。 谢景行笑着解释， 我有个朋友今日在玉兔节与家人走散了，不巧又落了水，我虽救了他却有些不方便，还想请容姨以公主府的名义送他回去。 他虽说的简单，可荣信公主一听却明白了其中的事情。虽然明琪对男女之事也较为开放，可是到底女儿家的清誉十分敏感，一不小心传出些风言风语确实能让人够受的了。不过荣信公主看向谢景行， 你的那位朋友竟然是位姑娘吗？ 嗯。 谢景行点了点头， 哼，这么多年倒也没见过你身边有过哪位姑娘。 荣信公主突然促狭地说道， 静行，你也是大人了，不知那位姑娘年方几何，家中可有婚配啊？ 容姨。 谢景行有些无奈， 她还是个小姑娘，只因之前欠她个人情，所以不得不帮忙，容姨不会不想帮我吧？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 荣信公主扬怒道， 哪次容姨没有帮你啊？行行行，那姑娘现在在什么地方？ 在外面的马车上，容姨顺带给她找件衣裳换上。 闻言荣信公主看向谢景行的目光更加的意味深长了些，谢景行见状只是摇头好笑，干脆也懒得解释了。荣信公主吩咐身边的侍女去将马车上的沈庙扶到府中寝屋休息，与谢景行说道， 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她是哪家的姑娘呀？ 京城沈家威武大将军的嫡女沈庙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回道。荣信公主正在喝茶，闻言险些被茶水呛住，他看向谢景行不可置信道， 那个草包贵女，她不是恋慕定王吗？ 谢景行耸了耸肩，荣信公主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斟酌着词语， 哎，景行啊，世上姑娘千千万，你如今年纪还小，再等等吧。 谢景行有些无语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这厢荣信公主和谢景行谈心，那头沈庙坐在荣信公主的寝屋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婢女为她整理衣裳和头发。前生荣信公主待她可没有这般热情，也许是瞧不上她这样自奔为圈的做派，也许是觉得她才学粗鄙，总归是待她冷冰冰的， 即便是后来他做了皇后，荣信公主也是对他不冷不热的。又因为荣信公主常年不在宫中，偶尔进宫一回，看她的目光也不甚友善。在沈妙心中，荣信公主也是个不好相处的人。谁知道如今这样殷勤，倒让沈妙有些莫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